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翻嚟第三节嘅大香港早晨。 系啊，头先太子嗰个好精彩， 系咩？ 系啊， 好精彩， 啊、 精彩我哋冇睇到。我哋挂住揾点讲，准备其他节目。唔系咁啊，之后重温睇翻咯，冇嘢噶。 你真系睇翻少， 唔怕讲噶，我觉得。 你真系睇翻。 系啊，咁啊嗱，而家睇下现场货金先。我想睇下现场货金有人货阿泰。 系啊， 睇下先， 即时未有货金。 O K， 哎呀，连阿泰博都冇货金啊！ 系啊， 你咁辛苦做条片出嚟， 系啊， 泰博都冇货金， 系 咪先？咁我哋都唔 个货俾我哋啦， 我哋都唔入啊！天气真系好冻， 系咯，唉，你明啦，系啊， 我讲唔到十几座， 我讲到唔到其他理由。 唔系，你点样感受到啊？出门口嘅时候， 今日寒冷警告啊，13度咋？你估真系啊？ 新界地区低多两三度啊！ 冇命。波啊，系大佬，系咪先？唉，真系呢个好啊，呢个好啊！ 讲开攞命搏， 系啊，我知你 接咗接咗接咗。 我 讲攞命搏咧，即系除咗即系天气问题之外， 我想拆一拆嘅咯。我真系越嚟越喜欢同你做节目。你呢啲咁嘅烂嘅，我谂住我要自己食咗佢。你竟然可以攞咗佢，你俾一个咁烂嘅踢我，我就攞你。 系啊， 唔好辜负 你几个字。系， 多谢你。 我本来谂紧点接噶啦，啱位。 嗱，讲开揾命搏嘅问题咧，嗱咁样咧，除咗咧。即系你出街冷身会病之外咧，其实你而家食鸡咧都系会病嘅咁样。嗱咁样咧，而家咧即系鸡成日都话好多病嘅啦，咁样即系除咗近呢几年咧过年嘅时候都即系出现杀鸡嘅情况之外咧，嗱而家咧又有一个新嘅原因咧，话俾大家听唔好食咁多鸡啦。咁就系咩咧？就有一种新嘅恶菌出现咗啊！ 唔系新啊嘛？ 嗱呢只唔系叫新嘅恶菌啦，俾人验到有呢种新嘅恶菌出嚟啦，咁样。咁呢只恶菌咧就叫做 ESBL 嘅。细菌 BL， 喂 BL， 我净系记得 BL 啫 ，ESBL，OK，、okay， 呢只所谓超级恶菌，嗱呢个鸡染咗恶菌，呢单新闻咧就其实咧，你话做得好大咩？又未算，但系咧份报章咧都可能新 者都系， 可能新闻唔系好多啦 ，OK， 份报章都篇幅都唔算少嘅，我见到，咁就算讲无线新闻，佢个都系都占咗一个都几长嘅篇幅去讲，即系好似几重要咁。当然啦，呢啲所谓民生事系嘛，咁或者呢啲鸡啊，香港同鸡嘅关系咧就好严重噶嘛，大家知道系咪先？好紧扣噶嘛，系咪先？咁又嚟冬至啦，咁而且讲真，关于鸡嘅灭绝啊，或者会即系我哋会灭绝咗好多次噶嘛，将啲鸡啲 local 一杀杀 所有啊嘛，所有喺香港嘅鸡灭绝佢，砰几次噶啦嘛，已经好多次噶啦嘛，咁样咁其实即系所以每次有亲关于啲鸡有菌啊，或者系咪有咩病啊，咁啊可能要禽流感啊之类各样咧，咁就可能咧就系咪又要杀鸡咧咁样，即系好直接嘅反应就系咁，咁亦都所以做大啲啊，但系今次呢个消委会呢个咧就唔系话要杀鸡，就未去到呢个地步，咁所以嚟紧冬至咧都应该可以买到新鲜鸡。 只不过吓你就唔好食咁多啫， 不过嗰个客人嘅表现咧就唔算少 嘅， 我觉得 系啦。嗱咁呢个咧消委会就即系最新一期嘅选择月刊上面咧就有一个新嘅研究发现啦，咁就原来咧市面上咧有60%嘅鸡肉咧都含有一种咧耐药嘅恶菌嘅，系啦，就唔 系 好耐药嘅恶菌，又耐药又恶菌。 即系你意思要我讲嘅， 系啦， 即系摆明我，你就知我讲唔清楚个字， 唔系，嗱呢种菌咧就唔系好懦弱嘅，就其实 好坚强嘅。 抗藥 就好好耐藥嘅，即係好好點 耐藥性， 即係有抗藥性嘅惡細菌。 我哋嗱嚟緊呢節，我哋統稱抗藥 ，OK？ 抗藥性惡菌，唔好搞咁多啊！ 咁呢種抗藥性 ESBL， 嗱你 ESBL 就係抗藥性嘅惡菌啦，咁樣咁我就發現咧，原來咧其實嗱呢一啲嘅首先講一講呢一隻菌咧，佢對於人睇下咩嘅損害啦，咁樣嗱如果咧嗱呢種菌咧，其實咧通常會出現喺啲食物處理不當嘅交叉感染啦，或者食咗一啲未完全煮熟嘅食物嘅時候咧，會感染到嘅。咁一旦咧出現咗呢一個嘅感染進食咗呢啲細菌之後咧，咁正人嘅 感染到呢個細菌之後， 係啦，咁人咧就唔會有發病，即係你唔會好明顯嘅病徵出現。係，咁但係咧呢啲細菌咧就會停留喺腸道入面嘅。咁當你睇免疫力下降嘅時候咧，就炸康咁樣咧，咁咧女士咧就可能會出現尿道炎啊，而男性咧亦都可能咧就會因為前列腺組織嘅一啲嘅問題啦，嘅一啲嘅感染咧而受到一啲感染嘅。咁所以咧嗱呢種菌咧其實就會 泌尿科嘅，其實 泌尿科嘅問題嘅，就會喺你身體上 面。但佢又話咩腸幹，又話咩腸幹菌嘅。 咩啊？ 又话系抗药性肠杆菌嘅。 嗱，咁呢只 唔系同个肠有关系咁。 系啊，就呢只菌会停留喺你肠入面嘅。 哦，所以就咁样就引发出嚟咧，就系啲泌尿科嘅东西嚟嘅。 系啦， 但系咁虽然你话呢种潜藏菌咧，跟住等你嗰、那个身体嗰个所谓嗰个抵抗力弱嗰阵时候就发出嚟咧。我想问边只菌唔系咁嘅？即系讲到好似哇呢只嘢真系唔系讲笑啊！嗱，大家听清楚啊，我潜藏喺你个肠度啊，可以隐藏十几廿年嘅，真系啊！到你死嗰阵都可能仲喺度啊，咁样跟住之后啊，如果你一个弱啲啊，佢就发出嚟。哇，边种菌唔系咁先？好奇怪啊！ 唔系，咁你感冒菌，你感冒菌，你入咗你身体嘅时候，你会即刻发病噶嘛？咁但系呢啲系一啲可能 咁唔系 比较长期病噶嘛？ 就算你感冒菌都有你个抵抗力嘅问题噶啦。我嗱，我老实讲，我唔敢百分百讲啦，我又唔系医生，又唔系成，但系即系以我嗰个所谓常识，边种菌唔系咁咧？咁消委会琴日即系要有个叫做记者会啦。咁好多时我哋选择嗰陣時，即係選擇啊，消委會個本雜誌啊，咁咧就出咗啲專題各樣咧，都會出開個記者會，大家講下咁各樣啊。咁啊，我都幾中意睇選擇嘅，有時因為有時佢嗰啲 compare 嗰啲唔同嗰啲， 買 我試過買，但係就當然唔係期期啊，好少可好少可買。 有時講下啲電器咁。 係啦，講下電器 compare 啊，吸塵機啊、洗衣機啊、手機啊各樣呢啲，咁係幾好睇嘅，我覺得，即係好似有啲叫做咩權威性喺度，而且佢又感覺上消委會喂消費。者權益委員會啊，我大概嗰個名係咁啦，即係基本上依個委員會係為咗你消費者着想噶嘛，佢冇佢自己私利噶嘛，咁嗰個公信力就好強噶嘛，感覺到，而且咁多年啦，係咪？ 同埋佢都解釋過好多一啲我哋唔了解嘅一啲狀況，例如咧，即係最常見嘅例子就係嗰個所謂嘅電視咧，買嗰、那個嗰、那個咩解釋度啊，即係嗰咩清晰度啊 ，resolution 係啊，咩鋭利度 嗰啲，你從嗰個理解嘅， 係啊，我覺得哦 ，Google 啦，下次。 睇嚟啊！呢、這個好喎、啊，呢、這個樂視嗰段立撚集嚟嘅。 唔係講翻呢個先嗱，咁消委會呢個報告 係啦。唔係我想講啦，就係咧，佢個消委會就出嚟嗰個記者會。咁我想聽一聽消委會個講法，加埋咧，我哋有個配襯嘅，係咪可以做到啊？張傑，依、這個唔得啊？系咁样，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即系俾啲少少时间，双杰讲，准备一下啦，准备一下，因为我觉得咧，因为今日第一次我哋嗰个就配一个 VO 啊，今次我觉得依个消委会个咧就要做个配乐嘅咁样，咁咧就咁系咪准备好啦？得啦，你啊。 乜撚嘢啫？ 我覺得個配樂係好撚 match 嘢啫。 等先，呢條湯姆咯，我覺得。 嗱，唔係我要講翻咧，即係嗰消委會報告係點樣嘅？係 想講， 係啦。咁樣咧，因為消委會報告咧都有提到，到底咧邊一啲嘢雞嘅樣本咧含有呢個 ESBL 嘅耐藥抗藥性嘅菌咧咁樣。咁發現咧，你可能會覺得就係話，我會唔會中國嘅雞會出現比較多嘅呢種菌啊？咁樣，反而唔係喎。原來最多即係喺佢即係檢驗嘅樣本入面。最多有呢種菌嘅雞嘅地嘅嘅產地咧，係嚟自香港喎。 你想加個配樂俾你講得舒服啲？ 唔使。咁樣咧，佢喺佢檢驗樣本入面咧，發現有96%嘅本地雞都係含有呢個 ESBL 嘅菌嘅。咁其次咧排第二嘅就係中國啦，咁係有 八成，接近八成嘅即係雞嘅樣本咧，係含有呢種菌嘅。排第三就南美洲啦，六成三；第四就歐洲地方啦，四成六。咁而其他地方咧，就大約係即係一成一至到係三成三不等。咁最低就係澳洲啦，澳紐地區咁就係一成一嘅啫咁樣。咁樣咧呢一種菌咧，其實點解即係會出現個抗藥性嘅情況出現咧？即係點解會出現喺雞上面咧？咁原來咧就係、是、因為咧就啲雞農啦，咁就去餵去餵咗令啲雞健康啲咧，咁就會餵一啲抗生素俾佢哋食啦。咁當咧呢種抗生素咧注入咗雞嘅身體入面嘅時候咧，咁佢雞入面嘅細菌咧，咁就做出一種異變嘅情況啊。咁當咧呢種菌異變嘅時候咧，就會咧就基於咧佢係抗藥 有啲菌嘅基因， 有啲菌嘅基因就會改變啦。咁由於咧呢一啲菌基因改變咗之後咧，就可以咧就係抵抗到呢一種嘅抗生素啊。咁所以咧就令到呢種菌咧繼續係留喺呢啲雞嘅身體入面嘅咁樣。係啦，嗱咁即係呢一個嘅調查出現咗之後咧，大家就質疑咧，到底其實香港嘅雞係咪都會出現咗一個都係餵抗生素嘅情況咧？或會唔會其實都有打抗生素嘅習慣喺度咧？ 業界有反應係嘛？ 嗱，業界咧其實都係即係先咧就否認咗嘅，否認咗佢就有 冇 咩啊？ 冇 啊，唔係喎，佢冇打， 冇唔關我事，冇 係啦，係啦，唔關我事啊咪。嗱，首先咧佢就係認為啦就佢即係佢首先商界方面咧就話政府做呢件事咧就係冇公信力嘅，係政府做呢一塊嘢冇公信力嘅，因為首先就質疑咗 業界係咁講啊， 係啦，消委會咧採取呢一個嘅實驗嗰個採取方法咧就好大疑問咁樣，咁嘉美雞同埋黃健雞即係本地供應商咧就講到就話啦，消委會咧就只喺雞隻表面去採取樣本咧，就唔代表雞肉入面有細菌嘅喎，咁樣咁佢認為咧消委會呢一個化驗結果係令到市民誤解啊，認為食用呢一種嘅嘅雞咧就有危險嘅。 呢、這個講法就有啲咩個咁你哋話冇話咧雞肉即係雞嘅表皮有雞入雞肉入邊冇咁樣，咁有啲哪個我覺得有啲哪個。跟住咧 嗱，咁其實咧佢哋就冇否認到咧自己有打呢個抗生素嘅， 或者喺啲雞糧嗰度有抗生素啦。 係啦，咁樣嗱，咁其實咧其實咧呢一個嘅嘉美雞嘅公司咧，嘉美雞嘅董事公司董事 嘉美雞是一个香港的雞的所谓牌子啦， 香港家禽括弧嘉美雞发展有 限公司，你去街市就基本上一定见到有这个牌子， 有些人成日觉得你吃本地雞有信心， 我都是的，我都是的我如果买活雞我都一定买本地雞的， 是的，這樣其实呢嘉美雞的公司呢，董事长其实都有提到，其实他在雞里面都是会加入这些抗生即他就自己就说即使雞又生病他都不会为雞隻咧注入抗生素嘅咁樣，咁但係咧就有曾經咧就任職呢個漁農署嘅城大動物醫學院嘅總監咧就話，雖然啲雞農咧就唔會幫啲雞就注入抗生素，咁但係咧就喺飼料入面就加入抗生素嘅咁樣，係啦，咁啊呢一個嘅即係城大嘅醫學院嘅總監黃啟超就講到咧，就話咧其實如果咧佢就認為啦，如果雞咧去感染咗細菌嘅時候咧，而佢唔用藥去治療佢嘅時候咧，呢件事基本上係唔可行嘅。佢認為咧，如果咩藥都唔用嘅話，呢件事咧係好唔人道嘅，因為咧雞咧本身可能咧本身只係咧就病一兩日嘅啫，咁但係由於咧冇受藥嘅關係咧，會令到佢病情咧延長咗一至兩個禮拜。 即係呢個都係業界嘅講法。 呢個係獸醫總監 獸醫嘅講法。咁獸醫我唔知同啲業界嘅個關聯係如何。即係你講你用所謂人唔人道去講咧，就嘥氣。我覺得講真就即係你嗰啲即係大家都知㗎啦，即係現代農業，即係如果你話嗰啲雞，即係不管喺本地啊或者外地啦，都係密質質㗎啦。咁你用抗生素各樣咁，除咗話有驚啲雞會啲病擴散啊，或即係有雞瘟啊，有瘟疫之外，咁就另外就係預防啦，所謂嘅咁即係意思係咩咧？係唔係都落㗎啦？即係意思係咪啦？咁你嗰個狀況一定係個 cost 嘅問題啦，係咪先？即係成本問題啦，因為你全部係啲雞籠好細嘅啫嘛。即係如果你喺相片咧，即係一般嗰啲就算新聞相咧，你而家睇嗰啲咧，一般有見到佢啲雞籠啊，跟住有好多雞啊喺入邊咧，嗰啲叫做好咗嘅啦。我覺得嗰啲係已經係叫做即係未係最實況嘅狀況，或者係未係最旺啊？嗰個雞籠係咪最旺嘅狀況？如果再旺啲，譬如新年或者嚟緊冬至，佢哋要即係有噶嘛？佢哋會知道嗰啲期噶嘛？咁嗰啲梗係要多啲雞去噶啦。喂，咁你見到嗰啲狀況係更加 更加擠迫嘅咧環境，簡單啲。即係你話係唔係如果用抗生素係一個人道理由咧，咁我就覺得就有啲咪哪個啦咁講，主要佢都係成本理由嘅啫。依個係一個現狀係咁啦，我就唔講佢究竟係實在係好唔好啊，或者正唔正確嘅做法啦，依個係即係另一個話題。 係啦，嗱，咁佢就講到咧，就話叫大家唔使擔心呢一啲嘅，即係雞有抗生素啦，即係呢個獸醫就講啦，即係佢就認為咧，即係即使呢一啲雞咧係攝取咗抗生素啦，咁但係呢抗生素咧其實係一至三個禮拜即係推出。即系食咗呢抗生素之后咧，系隔咗一至三个礼拜之后先至会推出市面嘅。到时候咧药力已过，咁所以就唔使担心。咁但系咧，佢身体仲有菌噶嘛？ 但系啲菌唔系话潜藏几廿年 嘅，啲菌仲系潜在喺身体入面噶嘛？咁所以咧，即使佢身体入面冇抗生素都好啦，但系都要咧系要担心咧，佢身体入面会唔会有啲系抗药性嘅菌咧？仍然喺佢身体入面嘅咁样。 即系我觉得咧，成件而家阿日朗就讲好清楚，关于消委会即系。嗰啲講法，或者佢哋點樣形容就係菌啦，同埋啲所謂業界嘅一啲講法，一啲反駁啦，咁樣各樣。咁即係首先呢件事，如果政治正確去講咧，就必然係話啊，大家小心啲啊，話啲雞啊真係啊，煮熟啲啊，咁咧都有講嗱，就要全部煮熟曬。咁呢只 ESBL 係咪啊？ 係啊 ，ESBL 菌咧就係殺得死嘅，OK， 但係咧就要徹底咁去煮熟佢啊。咁如果大家中意食啲嫩口啲雞，就唔好揾條命去搏啦，甚至乎啲咁嘅講法攞條命去搏。嗱，政治正確去講咧，咁呢個實冇死㗎，咁你煮到熟曬咪得咯，係咪先咁啊？但係講真，即係我覺得。好多即係我唔係話想分享烹調技巧啊，咁樣點樣煮白切雞好啲啊？嗰樣嘢咁我唔識講呢啲啦，亦都唔敢講呢啲啦，係嘛？即係好多高手噶嘛，呢個世界係嘛？咁但係咧，我想講就係話，即係係唔係呢只所謂抗藥性菌呢只 ESBL 係咪真係叫做咁厲害得咁緊要？大家就要驚到咁咧？佢個比較係咩咧？就係我哋平時食其他食物。有冇呢啲類似嘅抗藥性菌呢？咁當然係有啦。咁而又係咪只係呢一隻呢？亦都唔係啦。OK， 咁亦都就你去比較翻所謂鄰近地區啦。咁其實台灣係一個啦。咁樣台灣我立過下啦，就佢哋應該咁講，全世界啊都有呢個抗藥性菌嘅問題。我哋亦都喺節目講過，係咪先？咁而呢啲食物唔同嘅肉類啊，或者家禽食物啦，甚至海鮮食物都會有機會，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抗藥性菌嘅問題。OK， 咁而台灣舉個例子去講，哇，咁佢哋就未見佢哋所謂最流行嘅嗰幾隻抗藥性菌就唔包括呢隻 ESBL 嘅，咁佢哋有其他啦。OK， 咁可能呢啲有地域性嘅分別啦，咁樣 OK。但係想講嘅就係、是、喂，本身抗藥性菌呢個問題就一路都存在嘅，唔係咩大驚小怪嘅嘢，而頭先我哋播嗰段消委會出嚟記者會講段片咧，亦都自埋雞，全部都係雞嘅配樂咧，就係佢裏面提到就係、是、嗱，其實依八個樣本裏面我哋有六成幾咧係有驗到呢隻菌咁樣，咁你話依個算唔算好高咧？咁未算，嗱佢自己都講喎，佢未算。咁喺歐洲啊，睇佢哋睇到一啲 sample 睇落去係直頭八成九成添咁樣，咁即係意思係話。我自己覺得首先就唔係真係咁需要大驚小怪呢件事。咁好啦，咁做出嚟，咁你話消委會做出嚟，佢有權威性有性咁樣。大家要多啲注意，咁我覺得都無可厚非，係嘛？無可厚非去講。但係係咪傳媒報道咁勁呢？即係你話佢雖然我唔係話好大，但係其實你見得到㗎嘛？佢哋嗰啲其實譬如你睇蘋果嘅啲播麥也好，或者無線嗰啲也好，喂。嗰、那個狀況就係去剪輯一啲，哇！真係好驚喎，哇！我好耐 東方做頭版， 係啊！我好耐冇食雞㗎啦，即係而家啲雞咁唔安全，各樣嘢。喂，其實講真係咪真係咁值得恐懼呢？我自己有誠意嘅，希望我自己個人誠意先。咁當然你話雞煮熟咁。基本上叫梗㗎啦 ，OK， 基本上叫梗㗎啦嚇。咁另外，但係個狀況就係、是，依、這個同香港。賣唔賣活雞呢我自己個感覺咧係有關聯嘅，因為香港賣唔賣活雞咧已經係爭論咗好耐啦。自從禽流感啊各樣嘢出現之後， 即係本地活雞供應 係啦，依個問題，嗰啲屠宰場嘅問題係咪？咁之前又亦都有講過大陸雞嘅活雞運過嚟，咁佢哋咧令到啲係惹到香港啲雞有菌各樣，咁啊令到全部啲雞要殺曬，亦都發生過類似呢咁事件。現在今次依一個報告話俾你聽，喂唔係喎。 佢哋嗱好多個報道嘅焦點，或者佢哋消委會出嚟個數據有一個狀況就係、是，喂，原來本地雞啊， 九成本地雞啊， 九成啊，大陸雞先係八成啫嘛， 七成九啊， 七成九啊，都未去到八成啊，喂，即係有個咁嘅數字去比較，就感覺上咧，嗱，即係講真，好多標題黨嘅啫，嗰啲雞販都有反駁，除咗頭先嗰啲我要認為比較荒謬嘅反駁，另外佢都有一種反駁就係、是，哇，而家你話依只乜嘢咩 BL 啊？ESBL 呢只菌就话系肠杆菌嘅嘅啫，咁人哋听落去就话，听落去就咁啊，大肠杆菌无非有咁样，喂，依、這个虽然鸡笼有一个咁样嘅所谓惊恐或者叫个，你咁样讲系会人哋会误以为系咁、嗯，但系事实上系咁嘅，喂，香港标题党梗噶啦，系先，香港大部分人都标题党噶啦，喂，咁你见到九成，你啲关键字噶嘛，恶菌九成 攞命添， 九成本地鸡， 本地鸡含攞命 系啦， 恶菌啊， 九成本地鸡，恶菌，肠杆菌，喂，全部 combine 埋一齐就系觉得、嗯、哇，本地鸡生鸡。唔食得，變咗係咁啊嘛！喂，咁我覺得你做依啲嘢，喂，即係消委會，佢有佢嘅權威性，你消委會亦都應該好清楚自己嘅權威性。雖然佢頭先咧嗰段嘢，我特登抽翻出嚟，就係因為佢自己都有講到嘅、嗯，但係啲報紙就冇好標明呢樣嘢，反而就將件事，我覺得有少少 twist 咗嘅。即係消委會自己都有講到，喂，依、這個報告，依、這個所謂檢驗，係唔係叫做一個好誇張嘅一個所謂有依啲抗藥性嘅菌，係咪叫做真係好誇張？相比其他地區，相比我歐洲去嘅例子係唔算係最勁 ，OK？人哋嗰啲去到八九成，香港六成，咁、香港六成算唔算低？梗係唔算啦，我哋最好做到零添啦，係咪先？依啲嘢，依啲嘢係人都識講啦。但係關於抗藥性係全球嘅問題嚟噶嘛 ？OK，、全世界都有咁嘅狀況。咁要改善呢件事，就唔係單單所謂我哋小心啲食雞就可以解決噶啦嘛，唔係咁樣啊。但係反而而家變咗 twist 咗，我見到啲報道嘅狀況，就係、是、有依啲叫咁嘅關鍵字，本地雞九成染惡菌。跟住咩腸桿菌就危險咁樣，喂，咁有呢啲咁樣嘅，咁我覺得係變咗係消委會自己應該檢點下咯，甚至乎咁講，喂，你唔好將到變咗成個狀況變咗鋪，變咗將活雞香港本地活雞依樣嘢殺咗咯 ，OK，、香港政府想做好耐噶啦嘛依樣嘢 ，OK。而作為一個食用嘅人啦 ，OK， 或者消費者啦，作為一個消費者，我香港市民啦，作我嚟講咧，我就唔希望活雞冇咗依回事。 係， 我唔就唔希望，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唔希望話，但喂活雞新鮮啲真係好食啲嘅，大佬。佢最簡單嘅講法係咪先？最簡單嘅講法，即係我睇依件事就係咁啊！我覺得有少少我唔敢講個消委會係特登幫政府做勢，唔係講呢啲嘢， 但媒體就塑造 媒體就 twist 咗喺依個位度咯，感覺上係。你有冇其他補充啊？ 其實咧對於一啲嘅大家都會疑問啦、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冇抗生素代表健康咧咁樣？即係有機雞會唔會就係冇抗生素咧咁樣？其實都唔係嘅，亦都唔係即係 有機雞。 有機， 我真係覺得笑話嚟嘅依件。 但係因為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就係話啊，食啲有機本地有機嘅雞就可能就會冇啲抗生素或者冇啲惡菌啊咁樣。但其實唔係嘅，因為咧原來咧有機雞咧就唔代表佢唔會咧餵抗生素，唔會注射抗生素，即係代表住咧佢冇落激素。做咁解嘅啫，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你係即係本地雞，即係有機雞都好啦，都係會出現有抗生素嘅情況嘅。嗱，麥當勞咧，其實都即係就住呢個事件都有回應過，即係大家都關心咧。即係你就算唔食一啲嘅本地雞，又唔食呢啲新鮮雞都好啦，食快餐店嘅雞會唔會出事咧？咁樣嗱，麥當勞咧就聲稱就話啦、其實咧麥當勞咧都係會有禁用抗生素去加速動物生長嘅，不過仍然咧係容許作預防。疾病去用途嘅咁啊，即係都有落啦，都係有落抗生素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要食一啲安全啲嘅雞咧，其實唔一定話即係食叫做食有機雞都唔代表安全嘅時候，咁食咩雞會比較安全咧咁樣？其實咧如果你食一啲咧安全啲嘅雞咧，即 係冰鮮雞。 雪雞會比較安全啲啦。咁另外咧，產地都好重要嘅。咁如果咧你話係揀一啲咧由歐盟成員國去即係出產嘅雞，你都會比較安全嘅。因為咧，其實喺歐盟嘅地區咧，一早已經係即係禁止所有嘅抗生素嘅生長嘅促進劑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咧而家咧歐盟嗰方面係有好嚴格嘅規定， 話要獸醫先可以開啲藥方， 係啦， 平時就唔可以用嘅，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真係選擇 擇去食雞嘅時候咧，就不妨咧就揀下歐盟嘅地區嘅雞啦。 但係本地活雞係有其鮮味㗎，你係新鮮跟住一劏去放血，跟住放毛，跟住翻去就搞，好好食啲㗎。明明啫，日朗 唔明， 挂住食，即系成日食啲老乜炸鸡，做咩放啫？我谂咧，喂，呢次差唔多，下一次翻嚟再讲，系咁。